格林多人后书第七章。所以，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些恩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，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。容纳我们吧，我们并没有侵犯过谁，没有败坏过谁，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为定你们的罪，因为我以前曾说过，你们常在我们心中，甚至于同死同生。我对你们大可放心，我为了你们也很可夸耀，我充满了安慰，在我们各样的苦难中，我格外充满喜乐，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，我们的肉身没有得到一点安宁，反而处处遭难，外有争斗，内有恐惧。但那安慰谦卑人的天主，以帝铎的来临安慰了我们，不但以他的来临，而且也以他由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，因为他把你们的切望，你们的悲痛，你们对我的热忱都给我们报告了，致令我更加喜欢。虽然我曾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，我并不后悔，纵然我曾经后悔过，因为我看见那封信实在使你们忧苦了，虽然只是一时。如今我却喜欢，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，而是因为你们忧苦以至于悔改，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而忧苦的，所以没有由我受到什么损害。因为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，能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，以至于得救。世间的忧苦却产生死亡。且看，这种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，在你们中产生了多大的热情，甚而变白，而愤慨，而恐惧，而切望，而热忱，而谴责。在各方面，你们表明自己对那事件是无罪的。因此，虽然我从前给你们写了信，却不是为了那侵犯人的，也不是为了那受侵犯的，而是为要把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在天主面前表彰出来。为此，我们得到了安慰。在我们受安慰之外，我们尤其因帝铎的喜乐而更加喜乐，因为他的心神由你们众人得到宽慰。因为我如果对帝铎夸耀过你们什么，我也不至于羞愧，因为我向他夸耀你们的话成了真的。正如我们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一样，并且他一想起你们众人的服从，怎样以敬畏和站立的心情来接待他，他的心肠就越发倾向你们。我真喜欢，因为我对你们在各方面都可以放心了。